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节目的上半时呢，我们请您欣赏我们刚刚整理出的我台珍贵历史资料，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京剧院流派艺术演唱会当中李宗义先生的唱段。下半时呢，为您播出李艳艳主演的京剧《阎锡娇》片段。今天上半段呢，我们先请您听这几段珍贵的历史录音。李宗义先生是京剧老生行当的表演艺术大家，自幼酷爱京剧，声音天赋条件极佳，1939年正式下海大班演戏，成为职业演员，拜老生前辈鲍吉祥为师。他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演流派高派戏为主，兼收弹与马各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曾先后加入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录音是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京剧院流派艺术演唱会当中的实况。李宗义先生此时已经是七旬高龄的老人了，但演唱还是神完气足。我们首先请您欣赏李宗义先生在演唱会当中演唱的《击鼓骂曹》这段录音呢，应该说也是非常珍贵了。担任伴奏的裴世长、池天彪也都是京剧音乐界的老前辈。为了展现当时的演出风貌，我们也保留了剧场主持报幕的部分。 击鼓骂曹选段，演唱者李宗义，司鼓裴世长，京胡池天彪，乐琴赵世林。 新娘蹲大帽，同我 一段斩黄袍选段。剪断 苦苦一声声三弟，我叫叫叫一声真子民哪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宗义先生演唱的京剧击鼓骂曹斩黄袍片段，这是我台珍贵的历史录音。我们从剧场的热烈气氛能够感受出京剧艺术的观众听众对于艺术家的真挚热情。如果您刚才留意了，您可以听到观众在返场的时候高喊逍遥津。逍遥津是李宗义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剧目之一，也留下了不同的版本。这段演唱会的实况也堪称弥足珍贵，从台下观众的反应也展现了李宗义先生这出戏的艺术价值。演唱会上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李宗义先生又接着演唱了《逍遥津》。 的他欢迎而不能够 拜